第90集，罗明瑶忙说：“ 没有没有，钱师兄一起吃也很好的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正好这个机会团年。” 钱康明笑了笑，神色有些黯然。 明年一起吃饭的机会也不多了。 怎么了？ 罗明瑶有些惊讶地问。 元旦完了，总部准备把我调回北京。 钱康明说。这时候服务员过来上菜了，对话打断片刻，钱康明又问， 小明，你毕业以后怎么打算？读博还是出来工作？ 罗明瑶抓了抓脑袋。 嗯，还没想好呢。 钱康明伸手过去，揉了揉他脑袋，引来罗明瑶疑惑的眼神。他收了手。 没想好，那意思就是不太想读博了。出来工作其实也挺好的，想留在 C 市还是出去找工作呀？ 罗明瑶摇摇头。 我是真的没有想好吗？我有点纠结到底读不读，读呢我觉得我自己在科研上确实不太行，以后毕业还是看文章，对于我来说有点犯难，不读的话出来工作也不太好找，我读的学术型，没有规培证，落后别人一步的。 钱康明手指敲了敲杯子。 小明，说实话，读博和不读博，如果你拼不到留院，出来找工作给你选的医院都差不多，三甲医院内分泌科医生数量其实已经倾向于饱和了，三年后博士出来和今年研究生毕业出来找到的工作差不了多少，越往后啊竞争越激烈，5年前 Z 大硕士到哪儿都受欢迎，现在 C 市的三甲医院都只要博士了。我可能是比较实际的人，读博3年又能读出什么来呢？还不如早点出来工作挣钱。 罗明瑶心里动了一下，是啊，再读3年，又是拿家里钱3年时间，又把经济独立的时间往后推了3年。他现在还住的赵斌的房子，连和他分担房贷、承担水电和生活费的能力都没有。2块6块，2块6块，元旦节当天，赵斌和罗明瑶都碰巧没有班，两个人大早起了床去超市买菜。元旦节的保留活动就是6人聚餐，今年一早定好就在赵斌和罗明瑶家里活动。新年倒计时，因为唐毅那边工作到31号，没买到当晚深圳过来的机票，遗憾取消。6人约在元旦当天晚上到罗明瑶家里自己动手做菜。作为主人家的赵斌和罗明瑶必然要多准备一些东西，买菜、打扫、装饰必须早起动手。搬过来半年多了，大多数东西基本上都配置齐全，只是没有招待客人的准备，去超市必须多买些碗筷、杯子、塑料凳，以防万一。赵斌还买了2床被子。罗明瑶上次给赵斌送生日礼物的酒没有喝完，他拿了出来准备晚上喝。赵斌拿着酒瓶挑眉看了眼罗明瑶，罗明瑶脸都红了，抓过酒瓶把东西放好，桌上挨个放洗好的杯子。4点左右，所有人到齐了，两家人各自送上礼物，这是迟来的乔迁礼，都是家里用得上的东西。赵斌带着和善的笑容收下。黄伯怀对赵斌印象一直是冷面无情、凶残老师，做实习生的时候谁都怕他，看到赵斌笑得亲切，差点吓得腿软。说好了是都要出一个菜的，黄伯怀啥也不会做，就投机买了份凉菜。他女朋友蒲慧婷却是特别贤惠的姑娘，昨天就煲好了汤，今天还做了甜点带来，还说待会儿再做一个家常菜。朱珍珍自称今年学了一手，要展露给大家看。唐毅倒很老实，说自己基本不做饭，就会炒个土豆丝。于是3个主厨进厨房去讨论怎么开工，其余3个男人在客厅嗑瓜子儿看电视。碍于赵斌的身份，黄伯怀都不敢多说话，唐毅也跟他们没什么共同话题，气氛一时间还有点紧张。赵斌对两个人内心的拘谨完全没有感觉，电视里是刚才调出来的某个地方卫视跨年晚会重播，节目里唱歌的明星赵斌没一个认识的，于是忍不住向两个正在装鹌鹑的年轻人吐槽。 现在唱歌的一个也不认识了。 黄伯怀也不认识， 于是借此机会拉近和赵斌关系。 嗨呀，赵老师，你是忙工作了，这些小鲜肉要演技没演技，要唱歌没唱歌，不认识也无所谓。 唐毅一眼认出台上某个小鲜肉正是自己女朋友近期追的爱豆，听着黄伯怀开始大放厥词，紧张地往厨房看了看，确认朱珍珍没有听到外面动静，声音压低了说， 这几个就是偶像，不是专业做演员或者歌手的。 赵斌体会了一下偶像这个词，深感自己和年轻人已经有了代沟。黄伯怀还要絮絮叨叨说抨击时下的偶像文化，厨房门突然砰地打开了，朱珍珍跳跃似的跑出来大喊道， 我听到我哥哥唱歌了。 一边喊一边毫无形象地奔到了电视面前，突然又想起这不是自己家里，赶紧收敛住，对赵斌弯腰行礼， 赵老师我看看，唱完我就回去继续做饭。 唐毅被自己女朋友这一串动作窘得直捂脸，黄伯怀吓得瓜子都掉了，赵斌很淡定，憋着笑继续嗑瓜子喝水。到六点过，晚饭准备完毕，一共六个菜依次上桌，最后一个做番茄炒鸡蛋的赵斌留在厨房趁热刷锅，其余人上座来，罗明瑶招待他们坐下，每个人面前杯子里倒上红酒。 哎，不要那么多，我喝不了的。哎，好好好，就这么多，就这么多。 黄伯怀自知酒量不行，一个劲儿推着酒杯。朱珍珍看他这推诿的动作就不顺眼，习惯性出口讽刺， 黄伯明天还要发表学术演讲是吧，不能耽误了大事儿。 黄伯怀赶紧向他陪笑， 哎，不是珍姐，我就是明天没事儿，我也不想整得喝醉了起来难受啊。 哎呀，朋友好不容易聚一聚，该喝点就喝吧， 看别人喜好吧。 唐毅也劝自己女朋友， 不喜欢也不要强行推酒桌文化是吧。 赵斌看年轻人吵吵闹闹的，觉得有些好笑，想起以前自己同学聚会也经常这样相互斗嘴，可惜今年没请到李盼秋一起来，不过这房子也容不下这么多人。看到罗明瑶也倒完酒回座了，他举了举酒杯， 新年快乐。 六个人一起举杯道了祝福，赵斌拿出自己的气势继续说， 啊，喝酒随意吧，聚在一起开心最重要，也没必要放假给我们急诊科找麻烦。 医学生们会意大笑，其余两个圈外人士抓着自己人问什么梗，黄伯怀给他们解释， 就是喝多了要去洗胃。 唐毅和蒲慧婷一脸茫然地做出恍然大悟的口型，黄伯怀自以为解释清楚了，又开始和赵斌拉近关系。 哎，说到这个喝酒喝多了要洗胃，就想起了那一年急诊实习，夜班来了个吃安眠药的，是她跟男朋友吵架，回头打电话给人说自己吃了安眠药，我们老师就是贺老师过去查体，双眼紧闭，瞳孔直径3毫米，对光反射0敏，痛刺激敏感，一看就是装的。贺老师也不说破，直接就指挥护士准备洗胃，说的特别大声，就是给他听，说那个最粗的那个管子拿来，把他嘴巴弄开，直接插进去，1000毫升生理盐水灌进去，把胃里今天吃的全部冲出来。然后管子拿来了，那人就半睁着眼睛看，就看到老大根管子要往嘴里塞，立刻就跳了起来，说自己没事，然后跑了。 这个是老故事了，黄伯怀给罗明瑶和朱珍珍都不知道吹了多少遍。朱珍珍转头给唐毅翻了个白眼做口型， 又来了。 罗明瑶也忍不住笑，蒲慧婷倒是第一次听，她对这个男朋友挺有点崇拜的，非常认真地问， 后来呢？ 黄伯怀当然不知道什么后来，敷衍着说， 嗨，后来那男的也就追着走了，急诊科经常收这些服药过量饮酒过量的，老师们都很有经验了，是吧赵老师。